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各位手上有经的就可以看经，没有经的可以在这里找经，打开这个网址就有了。昨天呢，上一次呢讲完这个经题，也讲完这个液题，今天呢是讲到经文了。有些人就说经题太深了，我好不好每一次讲每一件的时候都讲一次经题呢？那你就听十次经题就一定背得熟的了。今天讲到经文呢，就是疑是我问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时给孤独言，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人区。这段呢是续经的序文，跟着落是很浅的了，今晚的经很浅很浅。那呢，每一部经首呢都有这个罪问，这个罪问呢也叫做通罪，也叫做正信罪，也叫做经前罪，每一部经都有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即是表示六种成就。六种成就呢，然后呢可以讲这部经。疑是是信成就，我问是问成就，一是是事成就，佛在是说法主成就，失落法成，奇雄精舍呢是这个次成就，再加上以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区呢是众成就，叫做六种成就。那记住啦，第日如果我测验的时候什么叫做六种成就啊，你应该知道了。咁啊，乜嘢叫做疑是呢？咁系疑是就系啊，咁呢啲嘢系真噶，咁哦，即系话呢一部经啊，总共有十卷经文咁多，呢啲经文咧啊，都系讲这个大佛顶法。大佛顶法呢是我阿难亲自从法那里问得到你的，所以叫做如是我问。另一种讲法呢，就是说如是是种子众生的本来具足不生不灭的身体，这个身体呢是这样的，永远不变的，佛又是这样，众生又是这样，卖的时候是这样，悟的时候都是这样。佛出世呢无非是为讲这种道理给我们听，所以呢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话，是为此一事实，疑疑则非真，所以叫做疑是。又疑是呢就表示信心，信呢就说疑是，不信 就不義事。如果我講樣嘢，你哋唔信嘅時候，你會話係唔係啊？咁有種疑問。如果你好信嘅話咧，你話係喎係喎咁。誒呢一種係義事。咁現在咧嚇，呢一個當阿能尊者結集佛經嘅時候，我哋知道佛滅道之後咧，佛弟子是将佛所讲的道理大家在一起结集成经流传于后世，而阿能当时呢是负责结集这个经藏。大家呢就请阿能说，如尊者所问当如是说，阿能呢就答如是当时如我所问。咁咧，因为咁样啊，就建立一个信心，信而信嘅意思啊，信啊，所问嘅道理咧就会体会得到。信咧，师知之道咧就成立啦。知佛因中修行啊。都皆因由信而解，由解而行，然后呢可以证得佛果。所以华严经有话，信为道言功德母，长养一切之善根。佛果是由信而得成的，因此每一部经一开始就要讲这个意思，是信相成就。其次讲到我问，我每个人都有一个我、哦、大家都好熟悉这个我，但是我有几多种呢？在佛经里面分开呢，有妄我，有神我，有假我，有真我，有自在我。妄我是指哪个呢？是你和我。因为一切众生呢对这个四大组织而成的身体呢不知道是假的，根本这个身体就是虚妄不实的。但是每个人都执着有我，因为有我呢就只知有我，就不知有人，因此很多问题就发生了。这个在法理讲呢是虚妄不实的我。其次讲神我，什么叫做神我？大家知不知道呢？或者有小朋友说我知道，好神气嘛。实际呢神我呢是指印度当时外道所执着的神我、哦、有六十二种这么多。这六十二种怎样讲呢？我们这个身体呢是由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。外道呢就说即色是我就是我，或者离开这个色就是我，或者我大色小、啊、色在我中，或者是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。这样是不是在这个色音里面有四种我执着？五音呢、啊、即受是我，离受是我，受大我小，我在受中、啊、受我大受小，受在我中，咁又有四个我，色受想行识，总共五四就有二十个我。咁啊，过去有二十个我，现在有二十个我，未来有二十个我，咁总共六十种我。再加上人死咗之后系二灯灭，系呢一种断见嘅外道，或者话人死咗之后永远再回来做人，这个常见的外道。加了这两种叫做六十二种神恶， 咁在呢一种讲法咧，法咧都话系心外取法，系邪见嚟嘅，根本系冇可能有个神我吓。咁其次咧就假我啦，假我有冇咧？咁有冇啊？有，因为阿罗汉咧就觉得呢个身体系假嘅，就要消灭咗佢去入涅槃。但菩萨咧就话唔系，我要借假修真，即系等于做戏咁做假嘅。但系做戏演戏嘅人咧，好落力，好落力去演嘅，系咪啊？每个人上台演戏都冇话，唉，做戏假个啫，求求其其啦，唔系啊！每个演员都好乐意，而且好落力去表演嘅。咁即系菩萨咧，明白呢种道理。假戏真做，虽然呢个身体是假的，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，所以呢他就称一个叫做假我。假我是有的，假我的反面就是真我了。假我呢是无上的、苦的、空的，但是真我呢永恒的、真实的。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二类众生，就是真义自性，就是每个人的法性。如果我们能够放弃这个妄我的执着，借假去修真，当这个烦恼尽真心显的时候，我们就证得真我。这个真我就是永恒的，真实有的。另外一种呢就叫做自在我。一证了真我之后呢，从体起样呢就会应生说法，应大生，应小生，应种种生，去为众生说种种法，自在无碍的。这些叫做自在我。那即是说，妄我是凡夫执着，圣我是外道执着，假我是菩萨假称的，真我是这个法证得的，自在我是法从体起用。有这么多种我，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个妄我，然后借假修真，然后证得真我，然后从体起用，教导众生。那这里二是我问，是阿难讲的。阿难讲我究竟是指哪个我？大家告诉我，是指哪个我？在即梦来讲呢是妄我，在本梦讲呢是真我。因为阿难呢是老祖已经是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一起做同学的了，在空王法所大家发菩提心修菩提行的。而家之所以说堕落淫失啊，又这样不知那样不明白，种种的蠢的执着呢，都是示现做戏这样做的。所以这里讲这个我呢，本门呢就是真我了。Okay， 我讲完就讲问了。问是我们的耳仔的耳根的问性呢，烹饪于外面的星层，以了解外面星层的道理，叫做问。但是在佛经里面解释这个问字呢，就有问问，问不问，不问问，不问不问，四种。乜嘢叫做问问呢？咁嗱，我响度讲嘢，你度响度听嘢，你嘅问声听到我嘅声音，我嘅声音系所问，你嘅问声系能问。有能问有所问，叫做问问。问不问又怎样说呢？因为这个通教的行人呢，他 他明白一切法是从因缘而生，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，既然空就没有能盟，没有所盟。虽然说是盟，实际上是无所盟，叫做盟不盟，盟而不盟。虽然听到都没有回事，不盟，盟而不盟，不执着。其次呢，就是不盟盟，就是别教菩萨。别教菩萨明白呢，是修这个空观，知道能盟所盟都是假的，没有的，所以叫做不盟。但是他又能够修这个假观，假观呢是能所力现，所以叫做盟，就是不盟而盟。以其空故所以无所盟，以其假故就不妨去盟，这个叫做不盟盟。其次呢，就是说不盟不盟了，现教菩萨了得盟法为心的道理，不但没有能盟的我，亦没有所闻的声音，能所都是空的，所以叫做不闻咯。连能空这个不闻的空性都不可得，因此叫做不闻不闻。这部经所显的道理呢，是讲直上心性，在直上心性里面求依迷悟生死了不可得，因此这个盟字呢，应该是不盟不盟。但是阿难呢，是自然同依凡夫，所以他就说疑是我盟了。讲到疑是我盟四个字呢，就涉及一段因缘了。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摄法49年之后呢，他觉得度应度众生已经度尽了，应该离开这个世间了。当时阿难尊者听到说法入灭，要离开我们，非常之悲伤。当时呢，这个阿罗律陀，阿罗律陀是阿难尊者的堂兄弟来的，他说你在那里喊什么，你知不知道你的责任几重，你是负责受持佛法的，佛灭了之后要靠你去运用佛法，你现在在那里喊有什么益，你快啲有咩问题去就提出嚟请教依法啦。阿难尊者话：我而家好乱啊，心好乱啊，我唔知道应该问乜嘢。咁阿耨罗陀就教佢提出四个问题。呢四个问题，我相信凡系听过经嘅人都知道啦，唔需要讲啦，好唔好？咁啊，当时阿难呢，阿罗律尊者就教阿难问，他说第一，他说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就以佛为师啦，是不是？如果佛离开人间，我们以什么为师啊？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说，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依靠佛而居住，佛灭道之后我们没了依靠了，我们靠什么而住呢？第三个问题呢，他就说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调皮的和尚，这些调皮和尚呢，一说佛来了他就害怕了，所以呢有佛的威德制服他，但是佛离开人间之后，边个制服呢班调皮和尚啊？第三个问题呢，就话 结集佛经的时候，每一部经的最初一开始讲什么？这个是四个问题。Okay? 好了，答案又如何呢？第一个问题的答案，佛说佛在世的时候以佛为师，佛灭道后以戒为师，次戒就等于见佛的了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依什么而治呢？依四念次而治。讲四念次，我相信你们明白的了，明不明白？应该明白咯。嗱，功生不净，功受是苦，功心无常，功法无我。你能够每一日咁样咧，你就好安乐噶啦。咁样谂啊，能够谂呢几个问题四念次咧，你就可以好安乐。依四念次而治。第三呢，恶性比丘怎样调伏？是不要理他，默笨之，不要睬他。所以呢，你遇着恶人呢，你们不要睬他最好的了、最后呢，一切经手啊，首先放些什么啊？佛说放依是我慢。因此呢，阿难尊者呢，就在每一部经里面啊，一开始就讲二是我问四个字，二是就是信成就，我问就是问成就，咁咧，咁就有呢四个字有乜好处呢？咁因为呢啲经手有呢四个字咧，就有呢四点好处。第一，是恬重喻；第二，是秉佛足；第三，识真论；第四，意外道。因为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，阿难尊者结集佛经的时候，一登起法座咧，哇，相好庄严啊！又二法，你知道阿难是佛的细佬啊，堂兄弟。阿难本来就有三十相。三十相好，咁咧佢一登法座咧，哇，好威严！大家就觉得，咦，系咪阿难成咗法啊？亦有啲人话，或者系释迦牟尼佛在内哦，咁啊，或者有啲人话唔系，或者其他他方法嚟到呢度未定嘅。大家都懷疑當時阿難尊者是佛，他的樣子是佛的樣子。所以呢，你想做好事的時候呢，你的樣子特別好的；你想壞事，想做壞事的時候呢，你的樣子又是特別壞的，信不信啊？你想靚呢，你知道啦，不需要茶脂蕩粉的，只有微微咁笑，咁就好靚啊。如果你想丑样啊，碌大对眼咯。咁所以相随三展，你做边样嘢呢，就边样嘢呢就表现出心想嘅嘢就表现出嚟。咁当时阿难代佛先让佛法喎，咁佢就个样就好似佛咁样啦。当佢话意是我慢，咁大家话哦，呢、這个仲係阿难尊者，仲系佢话呢啲法系我阿难亲从法问嘅，咁呢一四个字咧就熄咗大家嘅疑惑啦。咁第二咧系秉佛足，佛嘅答案系话所有经典都安二是我问啦，啊秉是佛嘅慧足。第三咧识真论，哦阿难啊，大家都知道。他本梦是好深远，是发生大事，但是他即梦呢是事缘凡夫，未证圣果，未证圣果啊， 以那些大阿罗汉了份舔份脑了生死的阿罗汉大菩萨来讲呢，是比不上的。那如果他不是说如是之法是我亲从法问的，大家都会怀疑是不是啊。他说当然是啦，是我，大家都知道阿难啊是多闻第一，过耳不忘。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听了经水过鸭背，分到屋记不记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阿难就不是啊，过耳不忘，不是说过目不忘。他说亲自同法问的，大家都不用争论啦，大家都信得过啦，是不是？其次呢，就是意外道。外道的经典呢，多数说放一个阿字，或者可以读阿字，阿弥陀佛的阿，阿弥陀佛的阿，或者呢放个忧字。阿呢就是有的意思，忧呢就是无的意思。外道呢不是执有，就是执无，不是舔见外道，就是常见外道。所以他的书呢都是放这两个字开始，但是凡是佛经呢就放一是我问，一是佛在哪里哪里哪里，这样呢就以外道经典不同了。因此呢每部经开始就叫做就按二是我问四个字。一是，是是是更性，这个是更性根本没有实体的，是从事而立命。譬如说煮饭的事、行街的事、书法的事，或者听经的事，依这个事而去立这个命，这些通通是因缘生法，是假的。是煮饭树，吃了饭就没有树咯，是不是？所以呢这个事呢没有一定的。那因此呢每一部佛经呢就没有说某年某月某日了。我们现在开会的记录呢就写明几多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是什么事，是下午抑或上午几点钟在哪里开会。但是呢这个时间呢只是适合香港，不适合美国。今天香港是几多号啊？6月16号，美国6月15号，是不是？天上不知道几多月几多日了，地狱又不同时间了， OK。 所以这个事呢佛经就只是讲一时，一时呢是代表师之会合，大家再会在这里说法，这个时间叫做一时。因为佛说法呢，或者在人间，或者在天上，或者在鬼域，或者在地狱，没有一定的。而且当时印度啊，对于这个日历呢不是很注重的，因此呢就没有说明某年某月某日，只是讲一事。佛在，佛在哪里啊？有一个地方，在天上说法呢，因为在人间说法呢，是在舍卫国说法呢，抑或是在迦毗罗国说法呢？有一个地方的。所以法呢就是说法主成就，是六种成就之中说法主的成就。我们记得大法顶二类物因修正这个题目里面讲这个法字，这个法呢是指十方诸法，过去法、现在法、未来法，都是指这个法。但是现在讲法在沙罗法城这个法呢，只是指释迦牟尼佛。